毛沙龙特别活动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暖心呈现。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。9月8日，听桃李芬芳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为自己哥们儿的感情生活操心。作为大龄未婚男青年，他的哥们儿有着哪些遗憾的爱情往事呢？ 哎呦，行了，你就别陪我了，火车谁不会坐呀？赶紧回去跟女朋友聊天去啊！ 哎，别瞎说啊，谁女朋友？ 那姑娘不错，你还真瞧不上啊？ 没感觉，没兴趣。 嘿， 哎，行了，再说也无非是那些车轱辘话了。 得，赶紧回去吧啊！你明天不还得上班呢吗？ 行吧，回头去上海找你玩。 不带女朋友不接待啊！ 敢，走了。 哎，老冉， 嗯， 该放下的就放下吧。 回头上海见， 欢迎下次光临。 哎， 还需要加点水吗？ 哦，谢谢。 听你们聊了一晚上，挺热闹的。 嗨，老冉跟我是好哥们儿，我平时在上海工作，一会儿就得坐火车回去了，难得和他见一回。 你好像还挺关心他的感情问题的。 嗨，他都28了，还没正式交过女朋友呢，他们家都要急死了。 你也跟着着急？ 主要是我生气，他们家给他介绍了好几个，我看过照片，条件都不错，可他就是看不上。 感情这事儿，别人说了不算，你觉得顺眼的人家不一定觉得合适，他应该有他的标准。 哼，这倒是，不过符合他标准的他也追不上啊。他呀就还是没有从过去走出来。 他过去受过伤？ 算是吧。这老冉呢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他的性格属于那种绝对的闷骚型。这种闷骚型人格啊，有个特点，就是对待感情内心特丰富，可行动上却很木讷。你就说高中那会儿吧，他第一年高考落榜了，后来他就复读。那所中学啊，应该是全国知名的魔鬼高考加工厂了。复读班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没劲，而且特别压抑。不过老冉运气好啊，分到一个好同桌，那个女生性格温柔，学习也认真，主要是长得好看。你也知道理科班里的女生本来就少，质量高的就更可遇不可求了。刚好他俩那会儿家离得也不远，所以一到周末他们都是一起坐中巴车回家。这一来二去的，老冉自然就喜欢上人家了呗。他跟我说有一次回家，那个女孩睡着了，哎，这头就不自觉的就靠在老冉身上睡了一路。老冉说自己脸红心跳憋了一路，晚上回去整整失眠了一夜。 真够纯情的。 我当时就劝他表白，可他怕那女孩不同意， 那可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而且当时学习压力也大，就想着说高考完了再说。 高考后他说了 没有？压根儿就没敢。因为女孩考得不错，直接考上了上海的一本大学，可老冉呢考得就很一般了，也没去成上海。所以他这块木头啊就觉得他们俩没戏了，也就只能是和他当普通朋友，偶尔联系一下。我也劝过他再找个女朋友，可他一直调侃自己上的是理工科学校，学的又是土木工程，女生数量和质量都不怎么样。哎，你刚才也看见了吧，他长得还挺帅的。我说你只要不挑，这么大的学校，矮子里拔将军，总有一个适合你吧。他总说不行，说什么学校的女生都长得很科学家。所以大学四年，老冉的课余生活就是踢足球打游戏。 其实他还是放不下那个女生吧。 就是，可他就这德行，喜欢人家又不主动。后来大家都快毕业了，我也在上海实习，那年中秋的时候，老冉突然兴冲冲地说要来上海找我玩。我在地铁接他的时候，看他带了一大堆吃的，差点感动死我。谁知道这小子立马带着我去找那女孩了。原来他是打着见我的幌子来上海找他那女同桌了。 自己还不好意思一个人去啊？ 对呀，结果吃完饭还是那女孩硬买的单，说老同桌来看他怎么也得他请客。我们怎么说都没用，搞得我们俩男的那叫一个尴尬。走的时候老冉带的那些吃的是一个都没留给我，全给那女孩了。 那些吃的本来就不是给你的吧？ 扎心了啊。哎呀，那次老冉是第二天走的，头天晚上他和我聊了好多关于那个女孩的故事，说那个女孩多么多么独立，他们家里情况不是太好，还有个弟弟要照顾，他在医院做实习麻醉师也很不容易，一个小姑娘还要抬病人，有时候一点小问题家属就要说三道四的。然后又开始说高中车上被靠着的那个老黄历，我真是挺无语的。我就问他，你要是还那么喜欢他，干嘛不追人家呀？我觉着他对你印象也挺好的呀。 嗨，不太可能能追上。 为什么呀？ 还是做朋友吧，挺好的，我也知足了。 那后来他俩就这么没下文了？ 是啊，老冉毕业后就留在了这边的一家国企，那个女孩准备读研后留在上海，后来就很少听老冉说那个姑娘的事了。然后就是2014年的时候，那天晚上我加班完都快10点多了，老冉突然给我打电话。喂， 干嘛呢？ 哦，走在冷风中。 你少装一点，不会死的。 我说真的啊，上海昨天就降温了，你听听这风声。 刚加完班。 是啊，有事吗？ 嗯，有。 你说。 你先调整一下状态，我再说。 不用，你说吧。 你觉得喜欢一个人跟被一个人喜欢，哪个比较幸福？ 哎呦，我这鸡皮疙瘩都出来了啊！ 没跟你开玩笑，你好好想想。 我想想啊，应该。都还行吧，可以一个走心一个走肾，嗯，都挺好的。怎么了？难不成走位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上次你跟我说你们单位烧饭那个阿姨厨艺不错，我听着就不对劲。你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 呦，这是有情况啊。 真有情况？ 嗯，我一问才知道，老冉因为他们公司的一个项目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叫小莫，标准的东北姑娘，性格也是大大咧咧的。用老冉的话说，她笑起来的时候温度很高，老冉这样的冰块都可以自己融化。 嚯，这老冉还是个文青啊。 我都说了她闷骚的要死，心思都花在这种地方了。老冉的公司是小莫的甲方，小莫是负责做资料的，第一次见面是在酒桌上，那姑娘一点都不怕生，打着圈拿着红酒杯一个个的敬。老冉那天实在是不想喝酒， 到他那儿的时候又推辞不掉，所以故意唬他说，都说东北姑娘挺能喝的，要么你换白的，你半杯我一杯怎么样，要么咱俩就都别喝了。小莫啥也没说，倒了一杯白的，一口气就灌下去，然后把杯子倒过来冲着老冉就笑。 好家伙，真够生猛的。 那可不，那一杯白的至少二两多。老冉说自己那天都吓傻了。后来小莫因为工作经常去找老冉，老冉那边毕竟是甲方，所以偶尔也摆摆谱，甩出一堆公司规定什么的。可小莫不吃这套，每次都把老冉怼得哑口无言的。 大姐，您怎么也得尊重一下我们甲方吧，啊，不能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呀。你看啊，你们这次报的周计划跟你们报的月计划都没办法吻合，你这样我们这边怎么跟总公司汇报啊？ 哎呀，我们首先得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吧。现在劳务人力紧张，材料也没到位，计划有所调整也是很正常的嘛，实事求是才是对你们最大的尊重吧。啊， 可是你们说的这些计划变更理由，你们就没有预见和解决措施吗？ 我这不是遇见你了吗，解决你不就是解决问题了吗？ 嘿，你 老冉对待工作的态度其实是认真的那种，但是总不自觉的会被小莫带跑偏，能照顾呢就照顾过去，这样一来二去接触多了，老冉也觉得自己是不是开始喜欢他了。他的几个同事也看出来了，就开始有意无意的找机会组局撮合他俩，可小莫总是因为这是同事聚会也没发现什么。后来老冉听说小莫喜欢听陈奕迅，正好有一次陈奕迅来开演唱会，他就偷偷买了门票。然后一次吃饭的时候，老冉故意跟小莫说自己朋友买了票没时间去，然后把票送给小莫。小莫可能这才意识到老冉的心意，但他说后天可能有事儿，所以就没收。老冉的同事当时也在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直接问小莫说，你觉得老冉这人怎么样？小莫想了半天都没说话，最后竟然给自己倒了整整一大杯啤酒，一口闷下去，然后冲老冉说了句，是个好哥们儿。 人家姑娘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 可是老冉却觉着是自己太突然了，还是不想放弃。小莫再见老冉可就不像以前那么开朗喽，话也少了不少。可是老冉呢，还是想着各种理由去找他，最后小莫就开始刻意躲着他了。我也跟他说，很难想象他会喜欢上这种性格的女生，可老冉却说， 是跟我自己原来想象的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心里设定喜欢的标准或许只是因为还没有遇到，等有一个人出现了，打破了这些标准，这才应该叫喜欢吧。 后来有一次两家公司开完会组织去唱歌，老冉提前把车开出来到大门口堵着小莫。小莫本来说有事不想去唱了，可老冉的同事都起哄劝他一起去，加上又是甲方，小莫就只好同意了。他本来想去上同事的车，可老冉火气上来了，一脚油门就踩到了小莫身边，让他上自己的车。路上他也问小莫为什么躲着自己，小莫也没说话。 哎呀，再不想想，真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你让人家怎么说呀？何况还是甲方。 哎，喜欢上一个人，而且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才决定追的时候，可能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吧。那次 K 歌啊，老冉特憋闷，一直和小莫的同事喝酒闹腾，没搭理小莫。后来是小莫跟他同事先走的，等老冉和同事走出来的时候，可能是被冷风给激醒了吧，他突然就跟同事吼着要和小莫表白，同事也起哄让他打电话，结果电话打了好几个一直占线，最后好不容易打通了，老冉也一下子就怂了，上来就随口问小莫刚才是给谁打电话。小莫说是他男朋友。 看，这不就都清楚了吗？所以在追人家之前还是要先打听好情况嘛。 嗯，所以那天晚上老冉回去之后一直吐，折腾到半夜。后来他才知道小莫的男朋友是在老家时候谈上的，已经交往了很多年。那段时间老冉特别痛苦，一到晚上就去和朋友们喝酒。 有一次和同事喝到一半，他同事说小莫要被调回大连总公司了，老冉听了当晚就要去找他，最后还是被同事给劝住了，怕他喝多了闹事儿。等第二天酒醒以后，老冉也冷静了，他跟我说那几天他一直在等小莫和他告别，可最后也没等到。那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就是因为这事儿。那天他说 他昨天走的，没有联系我。 我觉得呀，他没有告别或许是觉着对你更好吧。那你也没有联系他吗？ 我之前删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，他号码我记不住了，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他同事重新要了他号码，我想给他打过去，但是最后只是发了一个很长的短信。 你怎么说啊？ 我说你的告别就是不辞而别吗？我都没有机会开口说过喜欢你，但是却被你拒绝得这么彻底。现在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跟你喜不喜欢我，有没有男朋友都没有关系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说过你们东北的雪很美，让我有机会去看一看，我一定会去，希望你好好的。 他回复了吗？ 我还真收着回复了，对方说很久都没有这么感动过了，但是兄弟你短信发错人了。 啊，他记错号码了？没错，他一着急自己竟然给输错了。 嗨， 直到现在他跟我提起小莫都会提那条短信，然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能笑出来这不说明已经想开了吗？ 看着是想开了，而且后来有段时间他真是大杀四方，今天跟我说这个姑娘不错，明天又跟我说那个姑娘对他挺好，还有几次艳遇什么的。但是啊，他其实还是有底线的，只不过稍微变得玩世不恭了一点。之后他连着谈了两三个女朋友，但处的时间都不长，每次分了也没听见他说有多难受，顶多就是笑笑说性格不合。这两年他家里也急了，开始张罗着给他相亲，有的老冉看不上，有的看不上老冉。哎，就说最近这个吧，我看条件真挺不错的，人家姑娘对他好像也有点意思，可他就是说没感觉。他刚才跟我说自己好像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，再也没有精力去了解喜欢追求一个人了。相亲的时候觉得合适的对象顶多也就是周末联系一下，然后吃吃饭看看电影什么的，总是发展不下去。而且他还时不常的老跟我提起小莫，你说这不就是旧情难忘吗？ 我觉得不一定是难忘旧情，他难忘的应该是那个时候认真的自己吧。 有道理。哎，老冉说他很喜欢张嘉佳的一句话，我淋过最大的雨是那天你在烈日下的不回头。他说呀，小莫的不辞而别就是他淋过最大的一场雨。 烈日下的大雨啊，我突然想到了一杯鸡尾酒，你稍等啊。这是你的鸡尾酒。 嚯，这是彩虹？ 喝过？ 没喝过，但是见过。分成七层的鸡尾酒多有名啊。 送你这杯酒是因为你刚刚说过的那句话，我淋过的最大的雨是那天你在烈日下的不回头。这话说得很唯美，也很伤感，不过我又在想，这应该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太阳雨吧，而太阳雨之后往往是最容易出现彩虹的， 所以你才送我这杯彩虹。 没错，虽然老冉现在的状态很让你担心，但是我却比较乐观，毕竟不经历风雨又怎么能够见到彩虹呢？从你讲述的故事中，